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系 Tasku， 我系新李， 我系芬芬 ，Hello， 系江山不打。 系啦，一阵仲有马仔啊，会join翻我哋一齐倾嘅。系啦，好，咁咧今个礼拜就有喺呢度，肯定系科幻片啦，话 Ready Player One。咁到底呢系一套戏定系几百套戏咧？因为里边有超多嘅， 八四十套起码， 真系超多嘅，唔知喺咩嘅 IP， 咩中外日乜鬼都有。咁你好似睇咗好多套戏咁嘅，睇完吓咁，即系咪而家啲观众叫抵睇啊？系嘛？ 哦，一定抵啊！ 叫做有出现呢个角色当睇咗咧，咁可能好多人都系嘅，以为见到个角色就当自己睇咗嗰个电影，咁啊睇嗰套啦， 都好抵睇啊！系啦，闪灵都睇埋，系啦， 系。 喂，佢中间嗰段咧系嗰啲啊咩几分钟看完闪灵咁嗰啲啊，系嘛？ 呢套就係囉，教你如何兩秒鐘變成一個 IP。 咁、有啲長啲嘅，有啲係冇兩秒嘅，有 啲冇兩秒 嘅啫。有啲你睇都睇唔到，睇冇留意，原來有出 嘅。Why not 要數喎，望得右邊左邊嗰個冇咗啦已經。 係咪成個山頭衝埋嚟幾千人嗰度，到底有啲咩呢？咁啊，遲啲大家逐個數啦嚇。OK， 好啦，咁呢套 Ready Player One 香港叫咩話？ 挑戰者一號。 係啦，挑戰者一號就唔係穿梭機嚟嘅，係啦。 系， 都未爆，系啦，咁就系呢套啦。咁史提芬史不保咧，就叫做好耐冇，即系叫做拍翻科幻片咁啊，哇，都久违啦。即系上次呢、這个吹梦巨人就唔系科幻啦，叫做魔幻啦，亦都几吹梦啦，系啦。咁就唔同嘅，系啦。咁之前嗰几套咧都唔系科幻，系啦。咁啊，剧情啲系啦。咁今次呢套咧就真系科幻片啦。亦都係由呢個一個名小說改編嘅，咁裏面亦都好大啟發性，就發覺呢原來呢寫書呢寫曬人哋啲角色落去呢，原來唔使畀錢呢下嘢先勁㗎嘛，係啦，咁大家真係要 study 下㗎，即係點樣可以呢二次創作，明明係二次創作啦，係咪仲唔係喂唔係喎，原創可以話俾人聽，人哋仲告你唔入，咁仲要史不保會走嚟拍你，嘩係咪要 study 下呢，係啦，呢套戲我對我嘅吸引力就喺呢度啦。OK， 咁但係當然都好睇嘅嚇。OK， 咁一陣我哋會一齊講㗎啦嚇。好啊，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會都講下有啲即係搶集動畫係咪咧？係咪核心政治嗰度叫做乜鬼話？重神機係嘛？ 重神機係啊。 係啦，潘朵拉喎，又潘朵拉，套套都潘朵拉呢期啊。係啦，古天樂又潘朵拉，係啦。 前 面出人又搬到啦，咁呢套到底如何呢？係咪另一套超想要塞呢？點樣我哋都稍微介紹一下啦，係啦、好咁仲有冇啲咩會講㗎今日、有啊，有呢個嘅另一套啊，都算係特攝啊，係咪呢？咁就係呢、這個鐵金剛啊，咦，詹士邦唔係真係鐵金剛機械人紅色嗰隻，係啦，係啦，即係香港咪就叫鐵金剛，係啦，咁同埋呢個人面飛俠系啦 ，crossover 咗变咗一套嘢叫做 Brave Storm 咧，等我会讲下嘅，系，好啊，咁同埋都当然会讲下其他嘅消息嘅都，好冇？ 系， 好啦，咁有冇嘢？咁啊，暂时下次活动我哋未定实，可能系会大家倾下关于即系大家创作上嘅嘢嘅，系啦，即系会唔会大家其实都有自己写下故仔咧，或者大家可能都有啲作品即系抌我出去出边咧，咁啊，我都可能会唔会我哋分享一下大家创作嘅经验咁咧？即係會唔會係咁樣？未定實，我哋睇下揾到啲咩朋友嚟先，好冇？ 好， 係啦，咁可能係呢個題目都唔定，係啦。好啦，咁啊，係咪數榜先？ 好，係。 好嚟。 好啦，好啦，好啦，好數榜，好。好，第一位。 第一位，嗱，依家咧就《寒戰太平洋》係第一嘅。 哦，咦？咁樣。 係啦。 咁犀利。 咦，系啊，系啊 ，update 咗就系啦，系啊，更新咗系。 呢一刻啦，有时会抢下姜嘅，大家系啦，系啊，头先 多人少少，抢到多人少少。 好啦，咁呢一刻第二啊， 就系、是、呢个挑战者一号啦， 系啦，即、就、系、是、Ready Player One 啦，系啦，咁可能有啲时候系Ready Player One 第一嘅，系啦。 系啦， 叮当码头， 系啦， 都大家 你分分钟 app 一下就已经调转咗噶，系啊。 唔系两套戏加埋接近一千场啊，系。 系啦系啦，咁边个啲远多啲啊？边个啲远多啲啊？ 罕见太平洋多啲。 哦，都系佢多啲，奇怪。反而偏多啲俾佢。 其实争好少嘅。 哦 ，OK OK， 即系差唔多啦 ，OK。咁上个礼拜亦都俾佢抢先，叫做优先过啦。 执多两日。系啊，都執咗好似一千萬啦，接近。 系啦，咁冇理由啊！如果咁講，應該 Ready Player One 會咩啲？因為未睇啊嘛，個個都係咯，都差唔多嘅啫，差唔多啦，係啦，都好多人睇， 調嚟調去 啫。都係差唔多嘅，都係好多人睇。好，咪可能啲人睇完一套都走去睇另一套啦，所以都係同一班人嚟嘅分組。 但係最慘嘅就係啊，機場啊，居然冇得睇呢個 Ready Player One 啊，仲做緊《寒戰太平洋》啊，搞到我要出去睇啊！如果要睇的話，係啊， 咁 樣太鬼煩。 機場一個院定兩個院嘅其實而家 一個，係啊， 係啦。咁所以佢一定要自己揀一套啦，係啦， 係啊， 係啊。機場係咪 IMAX 嚟㗎？係 啊，係啊， 都 係 啦，係嘛？ 我因為挑戰者係冇 IMAX 㗎嘛，佢 唔係有嘅，百老匯有嘅，但係 佢有 IMAX 㗎， 係得 UA 冇啫，即係 UA IMAX 放上啫，係啦，佢有 IMAX 嘅， 我都買， 又唔搞錯。 但百老匯有嘅，百老匯而家有咩中國嘅博物館都有嘅。 明白。好。OK。好。嗯，有冇 4DX 咁啊？有冇暫時都有啊？ 都有。 哦，係咯。因為 Ready Player One 值得睇，睇啲 3D 啊， 可以 揀 啲靚啲嘅戲。 本身係 兩套你睇唔同戲院好多版本嘅。 OK。OK， 咁大家自己選擇。OK， 好。 好。 好，第三位， 彼得兔啊。 哦，咁復活節都正常嘅，係咯。 係啊，有兔仔。 嗯， 呢個都好多嗰啲大聲配音喎，即係香港都係啊，有陳豪、有森美、有成喎。 有陳豪、森美啊，機嘅。嚇？ 係喎。 咁樣？ 隨時啊。 嗯。 三隻兔嘅啫，我見。係啊。 咁仲有一隻係邊個啊？ 唔知喎，冇講喎。 嗯，咁你話大聲又唔係嘅，我覺得電視聲咧， 係 電視聲嘅。 電視啊，電視大聲啊。 又唔係周潤發、任達華配音係咯。 哦，咁啊，未有， 未到啊，係咯。 係， 嗯， 好，跟住第四位劇場版啊，《寵物小精靈》啊，就係咩就決定是你了。 咁呢個即係話最尾比卡超會講嘢嗰套就係 應該 係 啦。 好相信係啊，相信係啊。係。係咯，之前講。 咁你真係小智最尾真係死咗嘅呢套。 哦。 但 係 good 嘅喎呢套我就知。佢由頭到尾講戲喎，從頭講戲。 哦。 係啊，即係唔係捉落去喎。 哦。 嗯。 係。 哦，即係重新講過嘅。係 啊，由佢認識啊比卡超，比卡超又唔肯入個精靈球咩？做朋友咁樣嗰啲，咁樣即係瞓咗啦，肯定 係 啦。咁 但係就佢嗰度奇，我見佢唔係出翻呢個嗰兩個即係阿小江、小夏咯，佢係出咗另一啲人嘅。 嚇？ 咩人？即係一開始佢啲同伴唔係嗰兩個咯。 即係唔係原本嘅喎？係咯，係㗎。 咁但係可能真係我唔識啊。 哦。 可能佢後面嗰啲又改咗啲嘢啦， 後來啲人物係咪啦？搬咗啲後來啲人上嚟， 定唔知係佢可能中間 skip 咗一段咁，真係唔清楚呢個。 O K， 唔緊要，係咯。你可能有追開嘅朋友或者識嘅，我哋唔識啫。係 啊。 嗯，好，工作咧，跟住。 跟住第五位就係呢個打死不離歌星夢。 嗯。 哇！勁啊！ 唉，优先嘅啫，未上 优先场， 系啊，今日上咗38场啫，就已经去到第五位啦。 哇，咁犀利，有咩特别啊？ 食到打死不离三妇女嗰个， 即咩戏嚟嘅咧？首先呢套系印度片。 嗱，好得意嘅，个靓妹好想唱歌，但印度咧女仔又唔可以露面噶嘛，咁佢就笠实晒自己得只眼嘅啫，就喺 YouTube 度唱歌，点样一炮而红？即係你當佢等於香港蒙面嗰個叫咩？ 龍小菌啊， 係係龍小菌咁樣咯。咁但係最後啊，梗係後屘又開埋面啊，跟住又反建，即係反傳統啊，又要咩網絡又撐佢，要除面衫嗰啲衰嘢咯。 有冇去教英文啊？最後 唔知 道。我冇啊，冇啊，龍小菌做啲事啊嘛。 係啊，但係就特別地咧，嗰、那個入邊嘅阿米爾康，阿米爾康其實唔係即係 poster 就兩個咁樣大。 大把喺度啦。咁但係阿米爾康係配角嚟嘅啫，其實。 啊，邊個嚟㗎？ 阿米爾康即係嗰個印度劉德華，即係打死不離三父女老豆，係、 哦、 啦。咁、 哦、 啊，出 K 啊，即係。 我真係 PK，OK。係 啊。 呢度做佢老豆啊？ 喺呢度做，唔係啊，做佢個另一個叫做。 應該另一個 YouTube 啦，係嘛都 力捧佢嘅經理人咁，係、 哦、 係力捧佢經理人咁啊，係 咁 就咁係啦。但係喺國內好收得嘅呢套嘢， 我點解 國內叫神秘巨星咁就差過十億嘅好似而家， 點解會好收得咧？ 因咁國內嘅打死不離三父老 都 收 得好得 ，OK， 即係都係當係 獨 集片或者相關係 啦，相關係， 即係其實個戲名改翻就得㗎啦，係啊。 哇！佢呢套個譯名，個譯名。个女主角叫欣儿嘅， 香港定咩啊？你话香港定国内啊？ 香港啊， 香港 系啊， 普通叫欣儿 ，OK， 系 ，OK， 我觉得 OK。 咁会唔会影响咗少少个票房咧？会？ 哦，咁你正常入去你唔会知嘅。 你佢而家好勁喎，得佢38場都上到第五位喎，應該對個票房冇乜影響喎。 不過我都唔知 道，食下啲冷嘅啫，我覺得係。 係入到去睇先知嘅啫，冇你頭叫。係咁咯。 佢正常嗰陣賴嘢啊，可能。依家係未有事啊。 唉，我 啊欣兒唔好走出嚟幫手宣傳啊，得㗎應該。 嗯，即係有嚟謝幕啊，竟然。 啊冇啊冇啊。好，跟住第六位。 fans 好難講嘅。 咁我唔知啊，神探福尔摩斯啊，第六位系， 嗯，哦， 哦，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 系啊，冇错，我想提其实，不过讲唔切啦。 哦，其实你讲嗰啲唔系侏儒嚟嘅，其实就系嗰啲人整喺嗰啲后花园嗰啲咧，嗰啲 咁 嘅， 系啦， 嗰 啲， 其实 一打就烂嗰啲，好脆弱， 啲 公仔 咁嘅， 系啊， 系 啊，系啦，呢啲叫糖瓷，唔系叫瓷。 唔系佢套嘢入边，佢又应该唔 系 佢套嘢入边嘅，应该唔系讲系公仔嚟噶，系嘛？佢系 唔系喎？系喎， 啲人嚟嘅， 都系 公仔嚟。 因为佢入边有个少尉咧， 打烂 就裂噶。 即系佢话 打烂咗， 仲 会自己拿住自己啲碎片周围走咁样。 哦，即系佢就直情当系公仔， 哦、 但其实嗰啲系一种精灵嚟嘅，真系。 系， 不過佢好鍾意整呢種精靈做公仔。哦，佢呢個直情話係公仔嚟嘅 ，OK。係 啊， 係。 係，但係好似都係講佢精靈嚟㗎，不過佢係公仔。 咁奇怪。 哦。 係啊， 即係個質地係都係嗰啲， 係啊，質地都係搪瓷， 鋼牙。 所以佢唔可以受打擊嘅，係啊，俾人打爛咗咁樣，打爛咗死嘅。 唔係當佢係真係藍精靈嗰啲精靈咁嘅。係 啊，係啊，就冇錯咁樣。 嗯。 我睇個預告都幾搞嘢喎，同埋都幾第四喎，即係覺得似係啲都串串嘴嘴啊。 同埋呢套應該係呢，佢有個上一集啊，叫《傻物歐與朱麗葉》啊。 哦， 嗰套啊， 嗰套就係佢上一集嚟㗎。 嚇， 係啊係啊， 第二集嚟嘅，再請。 係啊係啊。 咁嗰套又係講佢哋日工仔嚟㗎。係 係一樣一樣。 哦 ，OK OK， 同一樣嘢嚟㗎。OK， 明白好。啊，好似講起又好似係有套咁嘅嘢喎，又係 啊， 係咯， 冇睇過。 但係香港冇刻意冇講嘅喎，冇人知係第二集嚟喎。 明白。有冇又揾啲咩星咁配音咧？ 我見 poster 就冇啦。 嗯，好， 係啦。 明白。 唔知啊， 好，咁有興趣睇下咯，係咯。 係有冇配音版都成問題啊！呢套 嚇呢冇配音唔會 有有粵語 有配音 係有嘅， 有嘅，係 冇大聲配啫，我估揾翻啲專業配音員配， 咪仲好 係 咯， 係啊，其實 係啊 ，OK， 好，跟住第七位《耶穌的女門徒》， 係即係呢個就係講呢個 達拉瑪 利亞，係講翻呢個人。即係如果大家睇過呢個達文西密碼，即係有興趣佢後面講嗰樣嘢，或者你可以睇下呢個啦。啊，不呢個當然唔係話佢係耶穌老婆咁嘅，唔係嗰個故仔啦。即係講緊呢個人物啫。係 係， 嗯， 好，跟住第八位，喺仲有《盜墓者羅拉》喺度 喎。嚇，點唔點唔喺度啊？佢又唔係上咗真係好耐啫，正常都跌得好快啦，係咯。 係啊，跌得好快啊，得翻四廿場咋。 嗯， 如果票房就 二，系啊，其实唔系个个都接受到佢新嘅罗拉咯，都系嗰句。 嗯， 多噶啦， 系啊，差唔多。 同埋呢个女演员始终都系冇乜观众缘咯。 嗯， 系冇办法嘅呢个系。 系。 O K， 好，跟住第九位，今晚玩救你。 系。 O K。 系，又喺度啊，系咯。 搞搞笑笑。 嗯，好。 好，跟住第十位十级封劫。 哦， 咦，仲喺度？ 系呢度仲未数到不打提一套新嘅嘢嘅，仲都入唔到十十名。好， 先头 好 入唔到十大喎。 系嗰度咩咩？你话搵咩 iPhone 八 封劫 定 iPhone 八？ 系 封魔，系啦， 封魔。 佢冇劫嘅，佢唔係打劫嘅，佢啊 喺第幾位咧？而家 哇， 佢入波嘅啫， 四場咗 先 都。 唔係因為其實就上個禮拜上咗嘅，我上個禮拜第二節啫，即係變咗我依、這個。 我真唔 係 今個禮 拜 新 嘅。 哦，係喎、 啊， 正式上係廿二號嘅。 第幾位咧？補補啦喂。 32入到考咗落底啊！ 32， 佢仲輸過俾黃盈水啊！黃盈水翻釘緊啊！即係有戲院翻上都高過佢。 系咁，始终攞奖啊嘛！ 系啊，冇错。 系咯， 系啊。嗱，但系有竞争， 应该咧系同《罕见太平洋》即系套票咁卖嘅，应该系咯。 系啊， 最好作品集啊，跟住再射落去呢个咩话《魔剑迷宫》，再加呢个《Hellboy》咁就差唔多啦。 系啊，系啊，《Hellboy》咁样。 马拉松，肥佬马拉松咁 啊！系啊，即系四场连续中间去厕所位，跟住 咁啊，应该要掘埋佢上次濑嘢嗰度啊！吓？上次舐嘢嗰套我應該要夾埋 邊套呢？舐嘢 好似特別 你講嗰、那個咩咩咩 Crimson 咩咩咩鬼 血色莊園 啊血色莊 園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個成套都係廁所位嘛定係瞓覺位 唔係好多套嘅好多套都係廁所位即係大家當買飛入去涼下冷氣咁啦 Q time 一流係係 好 咪自助餐囉你鍾意就睇唔鍾意唔睇㗎嘛冇所謂㗎 咁係 即係反正而家啲人其實個取向都係咁啦，所以其實我啲戲院唔使話你聽做咩戲，你咪做咩咪做咩，即係行翻條麗院咧，咪有個就係、是、有個院喺度就係不斷播住啲嘢，你鬼喺度播咩啊？即係我覺得遲啲走呢個路線都啱香港觀眾啦，佢都唔需要資助係乜，係咯，咁要輪流咁做下啲戲咁咪算咯，你得個新戲舊戲你都冇睇過㗎啦，反正係咩？ 哦咦，我睇到啦，依家呢個《齊木南雄的災難》咧。得翻五场，咁有四场都系广东话版嘅。 咁喺边喺边度做咧？第几位咧？ 依家喺第十九。 咁即系识死喎！呢啲真系等于即系一上已经。 咁佢都上个礼拜都 OK 嘅。 嗯。 系。系咩好评啊？ 吓，都好评噶。 即系网上肯定有人赞，即 系 叫 系啊，咁但系 有人提， 哇！ 咁但系就即系戏院就唔咩咯，即系就唔好拨院佢咯。 依家得翻星影会啦，同埋呢个康怡吓、啊、有做粤语版，呢、這个日文版呢间系边鬼度嚟噶？ 即系会唔会啲人觉得不如睇翻 Viu TV 嗰个好过啦？系咪？ 我有一成。 即都是那班人判的嘛 我 Festival Grand 也是有成的 是沒錯哇 是真的動畫版還有沒有在做 的有沒有在做的那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沒有在做的其 實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做完了 就不要緊是的可以看回總之就不算是說即是什麼啦即是叫上一個禮拜 OK 的即是今天即刻有復活節檔就已經keep 唔到啦， 冇咗， 冇辦法。好，仲有冇啲新嘅？但系喺下边， 有一套，咁就呢个 movie 都成日睇呢套嘢噶啦。咁就应该佢话会同呢个戏院同步做嘅，就叫做《寻找快乐的盲点》。 好， 系不过呢个就唔科幻嘅。咁又讲个男主角就话佢系弱视嘅。唔係弱智啊，即係話佢視力係有問題嘅嚇，得翻5%嘅啫，即係近乎睇唔到嘢咁啦嚇。咁但係佢就好想做呢個酒店學徒，咁就結果都俾佢考到入去嚇，即係近乎猛嘅都可以考到，即係好彩碌到入去咁啦。咁但係就瞞到一時，瞞到一世咁樣嗰啲咁樣啊，搞搞笑笑玩嘢嗰啲咁啦嚇。咁但係德文嘅呢套戲， 啲勵志嘢嘅， 係啦， 我好睇過出嚟， 開心嘢， 有啲感人咁啊，少中有淚咁嗰啲。 咁佢唔係考佢九巴揸巴士就得㗎啦， 同埋冇俾人鬧咯，係啊，一俾人鬧嚟料咯，係啊。 佢依家 movie 咧都成日有啲類似嘅嘢，就係咁樣樣戲院上一場。咁然之後佢可能就電視同時播咁樣咁囉。 哦，咁 即喺佢嗰個收費台，係啦。咁我見到之前嗰套叫乜鬼嘢呢，即係我話佢嗰個有一幕係講有塊紅布咁樣一嘢粒落嚟，咁然之後就遮住咗佢嗰個窗，咁成個窗框染紅曬，咁講個畫家嗰、那個。 哦，唔記得叫咩啊？係咯， 嗰套而家都有得睇啦，係啊， 即係啲共產嘅國家嘅外國啦，意思係， 係啦， 發生嘅一個即係一個畫家嘅故事啊嘛，係咯， 係啊， 即係話染紅啊嘛，就話嗰樣嘢， 係啊，係啊， 哦， 係啊，哦，即係依家 movie 就係成日買呢啲戲咁，然之後上一場咁就或者同時播咁咯，係啊， 咁但係邊個去發行嘅呢個電影係？ 你 movie 我佢 自己 你上得八個會，我估 即佢自己發行翻， 係咯，應該 冇一場嘅啫。O K， 嗰場好慘，冇咯，幾千蚊嘅咯，冇咯。 哦，咁佢其實可能當即係好似 Netflix 咁咯。 嗯， 係。 總之我喺戲院都有做過啦，係一場都有做嘅， 即係院線電影啦，叫做所謂。不过我哋漏报咗，喂，十三都要报报嘅，喂，妖教手表都要讲下，今个礼拜上嘅，喂， 系讲漏咗， 哦， 但系佢已经系第三集嚟嘅，佢呢度写妖怪手表三， 有真人做嗰套系， 系啊， 有真人嘅， 唔系啊，佢话其实呢套嘢唔系新嘅，系旧嘅，其实系咪啊？即系其实日本系好耐噶啦，系嘛？ 哦，咁就唔清楚啦，真系， 唔知喎， 唔系好新嘅， 冇跟开呢套系， 系 但系系 新 加啲嘅。 系啦，即系唔系动画嚟，佢净系真人加 C G 系啦，即系真人 真人加 C G 系啊， 系， 诶，但系好奇怪喎， 系咯， 佢个车乸嗰度咧，好似搞咗一轮咧，佢先至变做真人嘅喎， 系佢又嚟咗现实世界啊嘛，讲， 哦， 啊喺要即系喺动画世界二次元咁样搞一轮大冒险， 好似系咁嘅， 穿咗过嚟三次元咁样衰嘢系嘛， 咁讲啦，描述系咁啦，系咯，有边个做咧？讲下啦，稍微。 山崎賢人， 山崎賢人 齊齋藤宮武井玲係嘛？ 笑啊，武井笑啊， 健一啊笑係咪？讀笑啊 ，sorry 係咁。好啊， 我配音有胡松瑤、關智一喎。 哇！ 邊位啊？ 胡松瑤都係新啲嘅都唔係好新嘅，其實都好耐嘅嘅女聲優都出名嘅，係啦。咁而另外關智一就當然係呢、這個紫金林嘅男主角啦。 咁佢哋都唔係配啲主角嗰啲嘅，係咪？即係啲主角係人嚟㗎嘛呢度啊？ 佢應該係配嗰啲怪獸嗰啲囉。 新嗰啲怪獸角色啦，我估 嗰啲妖怪囉。 原先嗰啲係有人配開㗎啦嘛。唔會話配咗原本人哋有第二個配嗰啲又唔會嘅，本來。咁呢套係冇配音嘅，即係就咁日文上嘅。 係啊，就咁上嘅啫，冇粵語版。 咦，咪爭啲喎，大佬妖怪手錶嗰個廢老仔。 用翻電視版嗰啲。 但係其實我覺得 卡通版係有冇配音嘅咧？妖怪手錶。 卡通版有冇配音啊？ 係咯，因為好多細路仔睇 配音㗎。 好多細路仔睇嘅喎。 咁。之前嗰啲係有嘅應該係 咪咁呢套冇嘅呢套就咁日文嘅。 呢套真係冇啊，可能佢當真人電影啩。 OK， 咁就大鑊啦。如果呢套係做細路仔市場，咁而家排緊第幾？ 第十三。 十三，咁就差唔多啦。 所以咪輸俾寵物小精靈囉。寵物小精靈第四位嚟嘅。 係。 係。我咁爭好遠呢兩套。同埋依家唔係喎，佢都有粵語版喎。我見到妖怪手錶都有粵語版喎， 有咩人配音啊？有冇定冇嘅？又係揾翻配音 嚟。知啊，應該都係 冇標榜邊個配咁樣啊？有粵語嘅 ，OK， 係咯。唔係你嗰時啊，妖怪手錶話勁嘅啫嘛，佢勁過叮當啊，大佬點知？ 哦，曾經係嘅。 比卡超 啊，唔係勁過比卡超添，係一半。 唔係你叮當已經勁過比卡超啦，係。 系， 叮当系劲过比卡超嘅，咁佢仲劲过叮当啊！而家讲佢嗰时讲到 ，OK， 系啊，咁但系而家当然已经吓，我系咪已经又唔记得咗一套乜嘢啦？ 似乎因为佢只要打个僆仔市场咧，我觉得班僆仔已经大个咗啦，系啊，即系已经可能转咗去呢、這个宠物小精灵嗰边 打机啦，去咗打咪咯。 系咯， 食鸡啦，佢 再系睇紧呢套啊， 或者係係咯，單機嘅。 咁就冇啲後嘅後來嘅延續啦，係咪？即係冇啲新嘅細路仔延續啦，係咪？ 嗯，咁因為就算你新嗰啲，可能因為佢都係連住落去噶嘛，成套嘢。咁你唔似得好似呢、這個寵物小精靈咁咧，咁佢可以完全當套新嘢睇之類啩？我唔肯定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啦。咁可能亦都有同佢 game 有關嘅， 係 因為佢始終佢係 game 嚟噶嘛。 係啊， 咁咁佢佢啲新嗰啲又唔係咁得啊之類咁啦。 唔係，我覺得佢係隻舞啊，唔係隻 game 啊。佢最犀利嘅係嗰啲人會跳嗰隻，佢真係舞啊。 哦， 係、 啊、 係。 Okay 是 即好似嗰啲 妖怪 好 跳， 即係好似嗰個咩咩 妖怪操， 好似嗰個陶瓷咁咧， 係 嚇、啊，即係有一輪咪啲人喺度跳，好、 哦、 興呢樣嘢。咁佢過咗啦，呢樣嘢已經過咗秒啦，咁咪冇咯。即係佢最 hit 得最犀利嗰隻歌喺度跳舞， 係 即係我講呢套妖怪手錶都係㗎，係 啊係啊。 咁嗰樣嘢能唔能夠興還永遠咧？即係難啲啦，係咪？即係你而家仲興唔興呢個阿曬跳騎馬舞啊？即系你呢样嘢系兴嗰阵咧，就真系可以好劲嘅。但系第一过咗咧，就可以完全冇人再记得你咁咯。咁但系如果你话你系真系套嘢真真正正啲 character 啲人中意，咁就可以 keep 得耐啲嘅。 嗯， 即系你可以每年都有翻套戏咁都仲得嘅。咁但系似乎妖怪手錶都系唔得啦，系啦。所以而家话啲 IP 可以 keep 到落嘅咧，真系唔系咁多嘅。 系啲怪兽啲样咧比较。低 B 啲嘢，我感覺上係， 即係你可以用呢個蔡峰華嗰句嚟，一剎那嘅光輝嚇，未必係永恆嘅，即係形容啦，係咯，係啦，嗯，好啦，咁呢套啊勾咗少少啦，老實講呢、這個妖怪手錶，咁其實都好耐嘅呢套嘢，而家先做就，唉唔知點解啦，即係可能都係上埋就出碟啦，或者定點啦，定係咯， 咁佢都有十三位， 嗯， 都算係咁啦， 好，仲有冇數完未？快啦， 好 啦，咁就數晒啦嘛。好，以上香港嘅觀眾用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開始講戲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熄機。 好 嘛。喂，咁啊得打嗱，快嘅嚟個快嘅，講咗一套嘢，跟住我哋就直入講呢個嘅 Ready Player One 啦。 好，咁啊，因為依套特別啲咧，就話叫全球啊首套真心啊。真係全套戲一所有 shot 都係拿部 iPhone 拍嘅啫，咁我相信係 iPhone 8嚟嘅，得唔得啊？咁就係拍 4K 嘅，咁但係咧可以好肯定我長睇嘅，咁我就當然佢又唔係 4K 嘅投射啦，亦都唔係去啲大特別嘅影院，咁我去 Cinema City 啊夜晚睇，咁我仲要撞到啲行家，咁啊睇完咧就因為冇乜人睇嘅嗰陣嚇，夜晚我因為我半夜睇，咁都少人，但係就撞到啲行家咪坐埋一齊就喺度互吹，咁一路睇一路吹水又而，咁就因為其實個畫面鬆嘅，即係咧我哋喺真係你話雖然 4K 拍攝。咁但係記住 4K 就好似你印啲偏歐咁樣，咁你就算係幾大嘅尺寸，咁都要計翻個 DPI 㗎嘛，即係你未必係足 4K， 即係有 4K 嗰個精度囉，即係成出嚟個大細個影像，咁但係入面啲嘢始終係唔 sharp 嘅，咁、 okay， 我哋睇到係鬆，佢又唔係歐鋪，即係佢係總之成嚿嘢係模糊嘅 ，OK。咁係你睇，如果你睇翻啊，即係如果你啱啱睇完Lady Player One， 係啦， 係啦，你睇完咩咁樣睇翻入去風魔，你又發覺自己做咩風魔啊，隱形眼鏡冇滴水啊，咁成隻眼好似蒙咁啲，咁係個嗱影像上你一定就係會發覺唔一級嘅 ，OK， 咁而佢堅守 iPhone 拍有好處嘅，就因為佢想做嗰種即係窩嘅質感啊，咁我都覺得有啲。 咁但係佢實質個處理，佢係當係真係喺街拍到啲片段咧，定係佢點？ 唔係嘅，佢係 點解會無端端係？哦，即係佢當真係電影咁拍。 係啦，咁因為呢個導演咧又要導嘅，呢、這個導演佢係拍好多獨立製作，咁亦都係佢係。叫做唔甘心，即係成日做啲獨立嘢啦，或者叫做係介乎係實驗電影或者叫做嗰啲藝術電影之間遊走嘅導演。咁佢呢套嘢咧係攞咗啲funding，咁然後就拍。咁其實風魔咧都其實佢識拍㗎， 即係佢肯定唔係就諗住純話標榜首套用 iPhone 拍嘅戲就全部 handheld 就扮個當事人嗰啲片段，唔係 咁 嘅。佢真係純正地揾 iPhone， 佢又想做俾業界聽，就話我用 iPhone， 我用我睇翻 Making of， 揸住好多啲嗰啲三足防震，即係我哋平時買嗰啲 stabilizer 一支嗰啲，係啊 stabilizer 做拍嘅啫，即係咁。跟住綁落去嗰啲 mini jeep 度咁樣接嘅啫，即係嗰啲臂度咁樣嘅啫。咁但係都有打燈嘅，見到佢即係吊燈啊嗰啲做足。咁佢出嚟個效果其實就因為第一咧，佢 iPhone 冇得校景深，咁其實佢冇得玩好多 pull fold 啊或者前清後蒙嘅效果，咁所有嘢都清曬嘅。咁但係咧，佢因為清曬咧，佢特別就係、是做咁呢個配合翻個主題啦。其實套戲你問我咧，唔撇除用 iPhone 拍呢個 gimmick 咧，你以戲論戲。唔好即忍受咗佢懵懵地啦，即你當好似喺網上邪道睇片咁樣啦，都周不時唔清㗎啦。咁你接受套戲，其實套戲都 OK 嘅，即係正路嘅。咁套戲講咩呢？其實係四個字講曬啦，非被精神病得唔得？呢個命題嘅，係個女主角佢發覺自己有個跟蹤狂，咁佢開頭就為咗避咗跟蹤狂。 哦，你冇呢出，即係係先話俾人拉咗入去，話佢黐線。 係啦，佢又未無端拉，而係佢自願去簽，就諗住揾個心理專家傾訴。喺當中，佢曾經俾個心理家引導講，咁其實你有冇曾經試過自殺？咁佢就答：不過到我最 depress 嗰時都有。咁跟住然後嗰個醫生就扮曬冇嘢嘅。咁我 OK 明曬。咁原來就佢係套緊啲病人就講呢句。只要講到呢句咧，就可以當佢有自殺傾向，就可以監佢簽，都要引佢簽嘅。簽完名，原來簽嗰張紙咧，就自動入院咩事？ 唔係呢個即係嗰啲街邊咧，以前賣藥好中意啊！有冇貓低起身見頭暈啊，僆仔？ 係啦，你骨格正奇仲未練好奇彩，嗰只嚟嘅接近。 等開啊你！ 但佢又好慘，佢忍完佢簽之後咧，就跟住就話等一等啦，醫生幫你解説啦。跟住就有個人走咗嚟啊，摸咗佢個袋，攞咗個電話，跟住就帶佢入間房。點知就嚟咗個黑即係肥嘅黑女人，跟住就已經好串啦。佢個態度開始就除衫。咁佢仲話冇做咩事，做咩事除衫喎咁樣，冇規矩除衫。咁跟住後屘剝到光秃秃，又照又射，咁跟住俾佢著埋件袍，就捉咗精神病院啦。咁佢簽嗰份嘢咧，就係話自愿入院，開頭就24小時。咁但係佢喺入邊咧，佢原來就會咧，因為佢點解其實成件事咁樣咁做咧？佢就話原來我相信都係真事嘅。佢話美國係好多依類嘅因為每個人係有醫保嘛，尤其是在職人士。咁咧，如果你精神病入院，咁你可以申請醫保做保險 cam 足嘅。咁你譬如初期個療程7日。正常佢話都係7日嘅，咁佢就會有7日就即係一個敷療程嘅。 即係你意思係間醫院想 cap 水？ 冇錯，佢要 maintain 有 number of 呢個 patient， 佢就常用嘅。咁但係佢又唔可以主動做廣告或者主動人 整得啲人入。 咁必須要你係自己心理有障礙。咁你知美國人好中意睇心理醫生啊，阿豬阿狗傾偈嘛，佢就會引導你。一講咗關鍵字，你有自殺，曾經有自殺傾向咧，就足。咁樣， 咁佢又低招嗰啲啦。你請幾個靚護士咧，我諗我啲 friend 好多人自動入院啊，俾你。 係嘅，類似啊。但入到去咧，嗱，佢就仲話全 iPhone 拍咧，佢就攞到嗰種壓迫感。嗱，因為點解咧？因為 iPhone 其實窄啲嘅，你要記住，係啦，正常電影個比例唔係嘅，係啦，唔闊啲嘅，即係肥啲。咁佢窄啲咧，就咁佢因為 iPhone 咧，佢就冇得 zoom， 冇得冇。 佢唔係打直拍啊嘛。 咁啊唔會， 畫畫咁咯， 好頂牙嘅， 全程兩邊黑咗，即係衰過我不是咩？我是潘金蓮咁啊，我不是潘金蓮咁啊，成程黑曬咁啊，唔係 唔方形， 即係都係 畫頭又唔係咁差喎，畫面都正常電影咁喎。 唔係啱啊，咁你因為你個畫頭喺咩嘛？你喺戲院睇咩？你喺網上睇， 我都網上睇啫。 咪網上睇 OK， 所以我都話你擺喺手機睇應該都 OK 嘅。 個戲院就 真係，你戲院睇其實真係鬆嘅，真心鬆嘅。 咁啊， 我發我嘅都鬆係。 因為我都係網上睇的確 係。係啦，咁然後就咁啊，咁佢有個壓迫感。第二咧，佢因為佢好多近鏡啦，因為佢 iPhone 拍嘛，佢其實好多叫做我哋叫 half soft 啦，即係由鏈頭至到個肩膊。同埋個頭嘅鬆，佢大部分都係擺呢啲，因為咧你要明佢又冇得 zoom in zoom out， 咁佢又冇前清後蒙啊嘛，咁佢冇正常佢拍唔到好似 TVB 嗰啲，譬如我同你講嘢對咳，咁我擸你個膊頭去後就影到前面嗰人，咁做唔到咪會清曬咯，個膊頭又清，個人又清咁樣怪噶嘛，係啊，佢個需要焗住佢要鼻，咁佢冇嘢擸嘅好多嘢都，咁佢擸有冇擸嘅好處喎？以往擸嘢就梗係有啲 嘢啊，即係有啲情懷嘢咁樣。咁佢做今次就好多，因為佢成日標榜喺個精神病入邊，佢自言自語嘛，同埋佢係被 isolate 嘛，咁啱啊。咁 isolate 咗，佢咪成日影住個鏡頭，影嗰啲表情變化，佢自己好慘咁樣。咁成件事一開頭咧，係識觀眾，究竟我都想知。 佢咪 而家我睇緊個版本，究竟係咪個女主角自己嘅幻覺？或者個女主角自己去喺個演繹，佢梗係覺得自己我唔係精神病，放我出去啊，梗係好歇斯底里啊！咁但係我哋觀眾咪梗係唔信㗎嘛？咁會唔會其實係導演識緊我哋咧？咁開頭係咁嘅，直至佢跨到嗰晚就打人啊開始，因為佢後屘啊同人爭吵。 但係唔係話佢阿媽都真係救佢嘅咩？我記得好似 係啊，中段係後屘死埋個媽。咁因為咧後期佢個跟蹤狂嚟埋做咗個護士。嗱、 哦、 咁樣就開始，我哋個觀眾就以為會唔會其實係網上嘛？會唔會咁啱啊？你跟蹤啫，咁啱咪護士啦。咁所以嗰一剎那係一個幾靚嘅橋，fit到我。佢自從個佢話原來呢個護士就係個跟蹤狂，因為開頭陰陰陽陽唔知道有人跟蹤，但係見唔到個樣嘛。咁、我哋觀眾就會醒咗，覺得哦，原來就佢導演想講佢真係妄想，咁可能係玩啲幻覺啊、妄想精神病與現實之間嗰啲咁嘅 妄想被害性啊，呢、這個就 係啦，類似。咁、但係誰不知後期就到到就係啦個轉折位，佢叫即係嗰個護士真係喬裝扮裝修工人去揾埋個女主角個阿媽。咁點解女主角揾到阿媽幫手就留意啦？七日入面咧，其實佢係可以打電話嘅，但係問題佢打電話咧就限時限刻。咁佢首打個電話就係報警。咁誰不知原來咧好多呢啲人頭七日就打電話去警察啦，警察都會嚟嘅。跟住佢同啲警察講：喂，簽冇嘢喎。喂，全部癲嘅都話自己唔癲嘅啦，係啦，個個癲嘅都唔想俾人捉嘅啦，所以先要治療嘛。嗱，佢簽咗喎，咁於是啲差佬就走，咁所以我成日都俾人報警，就冇用嘅。咁我好歇斯底里，後期又講佢，同埋佢又係集體住嘅，集體住咧，咁梗係有啲真屍噶嘛，真屍嗰啲過嚟搞佢啊，又話切佢啲頭髮啊，同埋有男人喎，佢又講到男女混住。 咁樣。 系佢嗱，佢咁讲我唔知，可能系啦，照计冇理由嘅，系啦，因为我帮青山拍过片嘅，唔系咁嘅，男女分开晒，同埋系唔会接触佢哋照计。咁但系佢套戏系咁讲，咁亦都有个男就好似对佢有意思啊，成日望住佢扯旗咁样嘅，咁啊变咗好，总之好受抑压之余，嗱佢入边揾到个正常，有个黑鬼正常。 哦，即系个人系俾人屈入嚟嘅， 系佢系原来后期先揭佢，佢特登入嚟，其实佢系记者。佢亦都係唯一喺入面有手提電話嘅人，咁於是佢先暗地裏有經過一輪有啲佈局啦。 佢點偷運個手提電話入嚟嘅咧？ 佢嗱點運唔知，總之佢有，但係問題佢又要偷，要偷插電嘅，即係透過做啲中間啲架拉位時間又攝埋去插咁，跟住吊住啲電咁樣，咁然後枕住個我哋見到個黑鬼同外邊有通訊，但係唔知做乜。但我自己估好早我估係記者㗎，即係估。 即係後屘佢就講明啦，記者啦。 係啦、okay ，但係呢個黑鬼後屘死咗嘅。咁、但係臨死前咧，個電話交咗俾個女主角，咁女主角先能夠打個電話俾到佢老母頭，咁佢老母先知道佢俾人暈咗，佢老母過嚟幫拖。咁但係老母嗰拖咧，搞咗好耐都見唔到個女，最後見到啦。但係法律上因為簽咗字簽，佢都走唔到。咁大問題個老母就講明話要揾大狀，我傾家荡產我都要搞告掂你個醫療責任。之後就出現個男護士去咗屋企度扮個裝修工人。 但個男護士其實同嗰個醫療集團又冇關嘅。 有關係，不過原來佢又調翻轉咁講，個男護士為咗痴情到咁，然後就入埋個醫療集團。 即係佢本來係冇關嘅咯。 本來冇關，但係又咁講，佢話佢不嬲，原來都係做醫護嘅，即係不嬲都係男護士，不過就又係讀咗精神科嘅，不過佢之前又唔喺呢個州嘅，話唔知係加州已經及住呢條女，咁但係到知道呢條女過咗去呢個咩，我唔記得好似咩德州咁啦，咁佢搭登過去德州考埋呢個護士，咁知道入咗呢個醫院咧，搭登考入去咁樣，咁有啲誇啲嘅，我覺得，咁呢個人扮埋個維修工人去揾佢阿媽咧，咁。觀眾就覺得原來呢個人係真實存在，因為開頭我成日以為佢係佢嘅視點望出嚟，佢覺得係似呢個人咯。 即係佢阿媽都知嘅，除非係啦。 係啦，咁原來佢真係有個咁樣嘅人，而嗰個人真係痴狂嘅。咁我就變咗就條橋就通咗咧，就唔係好複雜啦。就原來個女主角冇痴，佢就俾人被精神病之餘，又有個真正嘅跟蹤狂係處心積慮為佢做好多嘢，就係為咗要。 要得到佢，但佢又唔係話要嘴佢嘅，佢純粹想成日見住佢，即係一個咁。 唔係，即係如果你俾 TVB， 佢可以話埋個媽其實都係遺傳嘅，佢都係黐線嘅。咁佢咪 就話貓查 中狂咯。 最後 ending 先知咧，係啊，最後先 ending， 原來佢入去整冷氣嗰下，因為觀眾就冇唔知咩事嘛，佢冇講噶。咁原來嗰晚已經殺埋佢媽。咁佢阿媽條屍就運擠埋個車廂。 哦，即 係 之前又冇唔知佢阿媽死咗嘅。 係，就係知道阿媽話會入嚟幫拖，但之後隔咗七日都唔得。咁但係七日尾咧，因為中間咧已經引到嗰個護打護士啊，佢打咗個嗰個即係跟蹤狂一拳，咁啊又暴力傾向，又運多一個月。咁喺一個月入邊咧，得個黑鬼知嘗試想撐佢，點知第二晚咧就俾人。即係一一樣樣咁有啲 iPhone 科寶鏡啦，又講佢俾啲護士捉咗佢個舊佢個地府度就虐待佢，咁啊又逼佢講真相，咁啊喺個酷刑底下整死咗佢，咁啊所以個黑人都死埋，咁但係最後 ending 係點咧？咁啊個女仔又最後揭垮啦，就真係打立咗啲嘢喺個身，因為佢不嬲唔可以帶嘢噶嘛，但係又唔知咩又攞啲玻璃，咁啊解傷咗個網上嗰人，咁啊曾經逃過出去，爭少少就得啦，都俾嗰個護士捉翻。咁而最後 ending 咧就好似都係去到某個位，有啲陰差陽錯埋身肉搏，咁啊錯手終於打贏咗嗰個男護士啊！咁然後就終於走到出個公路，咁佢已經好慘噶啦，成身血即係噴到又自己受曬傷咁樣，咁而又知道佢阿媽死咗，咁而天網恢恢咧，個黑鬼個屍體就俾個途人發現咗，咁然後啲記者就查到原來嗰個人咧本身係記者，咁然後死之前咧仲寫咗好多筆記嘅，咁就日擠咗喺個精神病院入邊，咁跟住地氈式搜索就揾到個筆記，咁跟住就揭發咗呢件事咁樣。 即唔係好似呢個未來戰士咧？T2 咁易走出精神病院嘅， 咁樣類似啦。咁佢又兒戲啲嘢，佢唔知打咗個肥佬一拳，跟住就走出。咁但係成個因為 iPhone 佢好多科寶鏡咧，推 check 嗰啲咧，佢都明嘅，即係 stabilizer。咁佢就做到嗰種好四，即係好聚焦，即係影啲近鏡係個女主角，但係佢就不停好驚咁樣走咯。咁即係嗰啲嘅畫面好有壓迫感，同埋係做到嗰種四周圍無阻。 咁我想問啊，咁佢轉咗用 iPhone 嚟拍呢個，除咗挑戰 iPhone 去拍戲之外，其實有咩實質嘅作用？係咪會減低啲成本定咩？即係其實咩？ 咁啊減好多， 減好多。 俾我係啦，我諗即係你起碼你起碼冇個機器做啦，你唔使搬嘢啦，咁喺度起碼一個慳四運啦。咁原來啲燈都唔使咁複雜嘅，其實。 OK， 係啦。 即係的確喺成件拍攝嘅過程係慳咗成本， 輕咗好多，同埋我估佢會快好多，因為你擺 iPhone 機位易擺嘛。咁你大機你又 拍啲網劇咁嘅啫，隨時。 係啊，但係出嚟嘅質素真係嘅，係啊，其實我覺得差過美劇嘅本身。因為美劇而家都會好好靚喎， 係嗰啲都戲咁嘅， 係啊，即係飆到好靚咯。因為 佢 啲機清晰， 佢嘅器材咪即係人哋拍微電影。咁如果咁，其實佢可能又已經以微電影嚟講算拍得靚喎。你要咁睇喎， 係啊，你可以咁講，可以 咯，即係要用翻嗰個 grade 嘅嘢去比㗎，冇用第二個 grade 去比啊，大佬。 冇錯， 係咯。 咁但係又咁講，呢個導演佢係有野心嘅，佢就係話俾人聽，我就算用 iPhone 其實識拍戲咧，就唔係在於個器材，而係個手法。佢係識嘅，佢係嗰啲 camera movement， 即係就算拿部 iPhone， 佢都知道點樣過鏡啦。即係譬如人過咗佢嗰條柱，條柱再出另一個 object， 即係嗰啲咧，跟住嗰啲人走位，譬如嗰個咩咩咩黃金定律啊，左邊右邊咩唔好過180度啊嗰啲，咁佢好明顯係識 camera movement， 咁亦都幾賣弄嘅，咁亦都係特登就用呢個 iPhone 嗰種 handheld 感覺做好多一啲即係嗰啲疑幻啊嗰啲感覺嘅嘢。咁因為我就唔係零嘅套戲，真係。不過就真係都真係幾低成本，同埋就當你知道真係個妄想狂咧，其實我就開始瞓啦，因為咁知道妄想狂，我估唔計咁咯。 會唔會呢套其實如果唔喺戲院睇會好啲？ 我諗係啊，我咁一定添啦。網上睇可能覺得好清，可能覺得 唔係好真係。戲院睇真係 OK 喎。 即係床唔好你床轉啊嘛，即係你戲院真係做咩啫？打咁大戲院咁門後邊真係噉，咁啊係真係爭啲，就係咁咯。 即係咁啦。 咁但係 OK 嘅。 套戲本身幾有趣喎，我見我睇過一頭稿。 同埋地精神病，佢都算寫得淋漓盡致。即係嗰七日點樣歇斯底里，用盡自己咩問題，即係自殺又唔得，打人又唔得，跟住偷走又唔得。 其實咪有啲 真係 中環。 神咁咯，不過佢依家講精神病院咁樣。 係啊係啊，類似 啦。其實幾有趣喎，真係係呢套，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 係啦，同埋個女主角幾好戲嘅，係啊幾好戲嘅，即係 好 係啊，但唔知咩人嚟㗎。 唔緊要，有時咁你外國好多卧虎藏龍嘅，即係基本演員都起碼受過基本嘅戲劇訓練，唔同香港嘅，唔係個個都選美出身啊呢啲咁樣，係咯，從來都未受過演員訓練，咁但係做緊女主角嗰啲咧，係，嗯，唔係咁有啲真係有天分嘅，但係唔係個個噶嘛，大佬，係咯，係咯，嗯，好啦，咁你就有興趣睇下啦，叫做咩話？ 風魔， 即係風係係係。哦，疯癫个疯 ，OK， 唔系 iPhone 个疯，系啊， 系啊 ，iPhone 冇 ，OK， 但系要食少少咯，系啦，所以就 多字， 疯魔中文系啦， 我觉得佢成叫 iPhone 咁，我仲劲，系啦，系。